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沈西成 由這個長和系逐步在香港設置 不只是一葉之秋,不只是一塊樹葉那麼簡單 是乘坐森林的雀飛走 一班候鳥飛走 我想,以某大陸共產黨或政府的心 他不會為自己檢討 或者香港一些激進人士,他不會檢討 他永遠說吃飽了就走了你中國人是這樣的拉人他看別人的動機永遠是最差尤其是當你成功人士、處大招風、很有錢當然這些有種種的成語逢雙必奸毛澤東說的逢土必豪那種覺得 覺得你成果走不要緊他還有四叔、同叔、新龍基就算這三個他可以在大陸而是黃石地來的萬科那班他會來好像現在廣州恒大有很多人替代你所以他不覺得 成果現在你走沒什麼大不了他覺得沒有大不了 當然香港電力李家之城壟斷 他現在電力分拆,他不做了 慢慢找李鵬的千金李小林來接手 一定的 以前他都試過想不知什麼搞電力,你記不記得? 現在可以說,是寫包單 10年後香港港島交電費交給李鵬的女兒 這就是求人得人,你說對嗎? 你寧願交給李嘉誠和三兒子,還是交給李鵬兩父女呢? 我想自己的決定還有一個抉擇,我不敢說。我最近聽到有些朋友代表了香港市民心態, 當百佳說不做了,要賣盤, 有很多朋友覺得很悲痛, 他悲痛什麼呢? 成功不做,如果這個百佳被中資投了, 會不會有些假奶粉、假雞蛋來賣呢? 他擔心那些貨品質素的差異現在你進去百佳你想買一份《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一打開就天天罵李嘉誠但你都買得到你會買得到當然有時買不到又說賣了全市你去華潤就買不到《蘋果日報》再華潤接手你猜買不買到《蘋果日報》周刊呢? 買不到大公文匯放到前一前你說是嗎華智你不買真是在最當眼的地方有些人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世界是沒有理想我也很想百佳由全資由香港600萬市民一起擁有在一個理想國裏面但現在不是不是的話理想擁有百佳或者這些超級市場是香港資金 還是大陸資金 我告訴你,沒有第三選擇 當然第三選擇也有可能是外國資金難一點現在難一點 英國Sainsbury、Tesco、美國Walmart 英國更加不要怎會用一個高價他沒有錢來買你的百佳有就當然最好 有,然後每間店舖裡掛英女王像 你們這些人又去買 如果英資和美資給他選 他都選美資,不選英資 你明白嗎? 他不喜歡英國,他寧願美國 兩個一定要選一個,他選美資,不選英資 他不會選英資,你知道嗎? 奇怪到這樣,他不會看你英資 他為什麼要給你,寧願給美國,隨便選一個 他這些心態 但現在不會,美資也不會 寧願給華潤 我舉例,兩個一定要選一個,他選美資,不選英資 他最討厭你英資,因為你教到香港人這麼聰明 心裏的記恨,生氣到你死,你不是英國 其實香港英資是最好的,你看泰股 泰股名下商場,又一城管理 以及金鐘,你走進去就舒服 泰股城是否泰股? 當然是 人家三四十年的樓 入到去那些就冷巷乾乾淨淨，入到去沒錯是吵，整個樓上打樁打釘， 因為出轉售率高，因為那層樓的質素好，人們買了之後升得快就賣，賣一下手比較便宜。現在你太古城走，跟著商場你看人馬沙百貨，其他那些市市正正， 這些就是DNA，你英國人插一隻腳下去， 他管理的東西就有英國味，側如衝那裡都是。 冷巷很空闊，一定是做到有落地長槍， 以及食肆、店鋪不是做到這些Chanel LV， 但是舒服的， 所以咖啡店、餐廳舒服的。你經常說英國的DNA好， 你小心， 你現在不要小心， 你現在去星街， 星街那裡一瘋狂去金鐘的太古， 你說是不是吃那幾條街，聖佛蘭西斯街 全部升呢？ 那裡是否全部開了中產階級和有文化氣息的咖啡廳？意大利、西班牙餐、日本漫畫書店都有一間黏過去，你現在去新街那頭買樓，你說是否貴？你不黏下去旁邊的太古 經營那個太古廣場，你哪有這樣的身價？他跟下面的地道是讓你由太古走到大佛口。好像以前我跟陶基英說過，世界上的管理management最好就是英國， 你不學他沒有第二個國家可以比他好，你不相信吧？你出於仇恨、你不相信，你一叫他去學，他就說鴉片戰爭、以前上海做雞踢啰柚，你又聯同那些外國勢力入侵中國，你漢奸，你真是想死，你嘲笑他，下次拍廣告不能出來都像這樣搞都可以，你想死，這是一個情緒化的民族。 沒得說，但他知道他很厲害，他不是知道，薄熙來都送兒子去英國讀寄宿學校。我告訴你，大陸有很多幹部，其實我所認識的那些，他很聰明、很精、他知道，但他限於形勢，他不能說，他要認同黨。英國人的心裡當然看不起你這些人，你以為英國人死嗎？ 很多英國的朋友都說秒秒嘴，我們全世界都未見過中國人內心這麼戀慕英國，所有碧咸、King Oliver、Harry Potter，你好心你，你杭州就杭州，你去訪問一個不知道什麼泰晤士鎮，把鬼嗎？我們英國人看到笑，學一點又不學一點，弄兩座死人大笨鐘。 會不會將來吸過白金漢宮，或者吸過基乎想連英女王都在想複製一個。很奇怪，既然心裏中國人這麼疼我、這麼愛我，為何那把口又口口聲鴉片戰爭，我真是不明白你這種偽善，為何會做到這麼低格。我不明白，這些是多過一個朋友，英國朋友有時喝了兩杯又好，交情深地說這些真話，所以他們冷笑幾聲就不出聲。 他覺得陶傑是戀英派，是勇英派。其實我是代言人， 我不是戀英勇英，我是全中國14億人叫坦白的代言人。告訴你，但他不會接受你。那口不接受，心入其實在學習，你知不知道？你說哪個寄宿學校好，心裏抄低窄低。那口就說你親英，去英國好過去美國，起碼我都優雅。 他是樹在耳朵聽。 你學到優雅。 這些爛壇十幾年來我見盡都不知多少，口就鬧心裡去了兒子、女兒、還要去內頓。這些是這個民族在這個世界上永遠內心被人看不起的理由。你是有很多錢，但錢買不到尊嚴，現在他自己都知道。日本人不會這樣。 日本人會不會這樣？當然，日本人真的不會這樣。日本人真的不會這樣。當然不會。日本人其實打仗不說這件事，很多事情你去日本看看你就知道。但現在好像 Sony的手機發粉圖強，搏命和三星鏈，當然厲害，他知道輸，現在不是中國不會亡，是日本不會亡，除非地震整個日本沉下去，如果不是就沒得說，不會亡，除非整個震下去，他那陣拼搏力，不可能 是很厲害的，沒錯，他有時會經濟衰到谷底，但他那種絕地彈回氣，他會彈回氣，你去買股票看定他都可以，遲定早，那些日本企業，你看看現在香港沒有日本企業，現在他覺得不是，手機要做,Sony 他發覺自己笨,放棄香港市場就笨,等於放棄了大陸市場,這是索爾的撲反破的戰爭,做得不錯,你想想,電話都輸給韓國,旗子大辱,輸給美國好些,輸給韓國南韓,前殖民地,得了,是不是? 所以,你為何不戀英,香港大學最新的校長是誰? 一說到請英國,整班港大校友歡欣鼓舞 感激樓,今次有運行 還有,大陸那些想入港大的心都開心 原來真正入到一間外國的大學 你聽我說,陶傑很過癮 如果給我是香港大學,請了英國校長 對大陸招生的學費,我立刻加3倍 你聽我說,你們一樣好像買樓花一樣 徐校長主政香港最近的排名去了45,輸了給東京納不第爾,輸了給新加坡國立大學 我是徐校長,我都難做,一度沒有到18 但你種種政治干擾,下來又這又路,一會又說副總理要來,又要踩入我六又堂說話 然後整堆黑衣保鏢,我堂堂高等學府搞到這樣 我是徐立之,還要我背鑊 我校長和你背大鑊,我是你的。新校長會不會好一點? 不知道,好看,有趣的 網絡,8-1903.com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沈西成 你說資金轉去英國,英國的投資環境當然有特色,又不是特別好 第一,人工貴 第二,最近有些調查,英國的生產力還落後於德國、法國兩成 即是人工貴,人們工作不是那麼勤快 而且這十多年,工業都搬出去 你要從頭叫英國工人練 好像50年代之前,DNA不同了,亂了 你在英國住了十多年,我想問你,我聽人說 是否經濟衰退的其中原因,與福利制度太好呢? 因為我對英國不熟,我想請教你,是否這個人 哪裏有一個國家,一個大陸女人進去 立刻第二天可以去警察 尋求政治庇護,為什麼?我就拖著這個小孩,我現在想生第二胎,但一生第二胎就在大陸被人坐牢,判了錯,我現在要求政治庇護,一定要受理,受理是受理 你的投訴和立即給你一疊表,教你去填 然後你慢慢等排期 接著有很多社工會出來接濟你 然後你等排期,一排期上法庭 2年之後,第一審 我兩兒子怎樣?蹲下,不怕 英國社會福利立即給你一間屋住 然後你的兒子2歲,有奶粉錢 你的兒子又有失業救濟金 接著有一間免費的flat 免費的flat,你一兒子一兒子不可以住沒有房 一定有房 到你兒子拿到 六七岁有政府小学去读。 读书唔使钱。 一读咧唔可以有一间房，就要两间房咯。因为一间房咧系不适合一个细路仔成长，佢要有间书房， 要独立嘅， 要独立嘅。你唔可以两仔乸夜晚同佢瞓噶，七岁一个细路应该分房瞓，又可以攞一间大啲嘅政府 flat。喂，呢个世界边有咁噶？系嘛？入到嚟就伸大手板，所以你咧，中国人又好，非洲人又好， 系人都好 咩？所以佢而家咪喺个机场严格把关咯，佢咪闹你做你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做咩俾签证俾啲人？佢唔俾都冇用，佢偷渡入嚟。喂，佢真系旅行团入到嚟，有钱嘅走落去 Harrods 扫货，走咁一两个，我穷嘅我走去，走去要求 佢唔赶你扯噶咩？ 唔赶噶，吓系唔赶嘅， 即系你入得去，佢唔赶你， 唔赶。你要申请政治庇护，因为你话 做乜庇护？ 你话系魏京生个表妹 啊， 因为你话陈光诚嗰个舅仔。总之我入到大陆咧，我俾佢我反对共产党咧，即刻俾佢拉咁。嗰度即刻咧有啲社工哦，咁俾沓表你填。 咁啊，陶杰，我想请教咧，使唔使成而家讲共产党唔好走去话我话唔好？嗱，有证明啊，录晒音噶，咁我而家就去英国政治庇护得噶咯， 绝对得。 咁都得。 佢唔系话我唔系绝对批俾你啊，系你喺嗰度，你单案咧系磨成七八年啦， 咁即系你喺度踎咗喺度啦， 绝对踎喺度。 咁你点生活咧？ 佢咁啊俾你啊， 咁 唔系佢唔会俾一个月109,700，佢俾到你系够食够住， 即系唔会饿死你。 兼仲有每个礼拜仲有100-200去落下波榄嘅， 系嘛？ 仲有啊， 即系捧下曼联啊、曼城啊， 系啊，有落波榄，仲有啊。你可以走去附近啲唐人餐馆啊，又捞翻份噶喎， 即系托盘， 托盘佢唔理你噶，自食其力啊嘛，中国人咪点咪边咁咁冇志气啊？问佢攞少少救济金，梗系自己搵啲。 于是话俾我移咗民英国啦， 咁咪所以时而家啲餐馆住嘅大陆佬开嗰啲餐馆全部黑市黑工 啊。 全部黑工， 所以佢问人哋话佢福利好得滞， 我 关关咗你经济。 喂，你而家咁样俾人入嚟五鬼运财，系嘛？喂，唔怪得你嗰个政嗰个经济咁曳。 你殖民地又越嚟越少， 系啊， 外汇又越嚟越少， 系啊，你有咩收入咧？ 你话咩？你嘅 咁啊，仲有啊，而家嗰啲恐怖分子嗰啲巴基斯坦喺嗰度出世噶， 系咪？ 攞到十六七岁，佢日日上网冇嘢做，就搭通嗰度拉登教佢做炸弹啊！我喺呢度攞咗啲救济金，储张机票就飞翻去呢个克拉兹，就咁喺 个 网络嗰度啲暗号揾阿拉丁嘅兄弟翻到嚟炸翻佢转头。佢衰系衰在咁，你知。即系呢地方，你话我要我真系喺度咁抌晒啲身家去投资，我谂一谂先，系咪啊？呢啲就系香港嗰啲所谓嘅左交咧，佢哋系永远唔明啊，系嘛？ 系 佢觉得呢啲好型，系嘛？佢觉得呢啲好正，系嘛？戴卓尔夫人咧，如果今日未死咧，就我谂都唔拍金心证咧，都激 死 到会有。呢个世界边有咁噶，大佬？是不是 英国即是对我来说。 你不要说我什么都赞英国，我实赞。即是英国衰了一定拿出来办。哇，哪有这样的大佬啊。现在比起20年前更甚。 是吧， 为什么他有些开支就给一些社工专门做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协会分部啊一阵女人妇孺啊照顾细路啊全部拿够钱。 好像李卓人就想学英国是不是 啊， 是李卓人先生是想学英国呢套嘢攞嚟香港系死紧噶喎，又 咁啊！我唔知啦，呢啲啊见仁见智啦。但系我睇你嗰啲咩评机会啊，咩呢啲好多啲嘢就学紧噶。仲有啊，你个香港大学校长呢个英国人，你唔好唔委任啊！ 啊， 你唔好一波生节啊！系嘅，你系种族歧视啊！ 一波生节。 如果你话呢单嘢俾人打沉啊，有班人走去抗议啊，搞到佢本来有得做冇得做咧，完全因为肤色歧视啊！ 喂，唔出奇，佢要嚟答问噶嘛？ 系啊， 咁而家真系未肯定系用佢噶。 咁你又话佢唔识中文啊？咩嘢？喂，冇讲香港大学校做校长冇啊，一定要识中文啊？对唔住啊， 吓，唔系佢要面对嗰啲人问你噶，唔满意嘅时候一样唔通过嘅啫。 所以你话香港咧，啲外国好嘅唔学，衰嘅学到加零一吓。跟住有班僆仔啲左交咧，就喺度將嗰啲社會學啲理論啊搬曬過嚟嚇。咁嗰班友平時得閒走去第三世界背囊喺印度啊，咁樣行個冷翻嚟咧，跟住又寫書。 等你政府收邊招安，給夠錢他諸如此類，這樣香港就死快一點。我是李嘉誠，沒有玩劇酒。多謝沈西成，明晚11點光明頂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